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你，祝过你。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翻嚟第二节啦。其实第一节讲嘅嘢咧，曾经有一集系讲过。第一节啱啱第一节讲嘅嘢咧，曾经有一集讲过。关于啲庄家嗰啲嘢。 系啊。 不过唔紧要啦，唉，你哋你听完就算嘅，唉，算啦。咁啊，不停咁去 loop 你一样嘢，就系啲庄家啲 facilities 嘅问题啊，依好紧要嘅其实，即系你炒股票输赢咧，即系你知道。佢個首貨壓在邊，而嗰個人係會唔會動佢，或者嗰個人有冇一個比較即係 financial muscle 去到頂住你個 credit 咧？其實已經係佔咗一半嘅輸贏㗎啦。 但係 好緊要，唔係 fundamental 好多嘢都。 但係作為散户，好難知道。 係㗎， 後邊夠唔夠力㗎嘛？ 同埋知唔知道嘅嘢，即係講真，即係咁講，即係譬如692咁樣嚇、啊，如果佢一個電話去打啱個 correct time， 打啱一個 correct number。找到個 correct person 嘅話 佢可能完全唔同曬嘅。佢就找唔到嗰個人咋嘛，找唔到一個肯動夠錢俾佢填曬啲氹嘅人咋嘛。係咪即係你話難難找呢，呢啲人係有存在㗎。啊、但當然你中間有好多 terms 去 negotiate 啦，係咪喂，我要你首貨得，見你咁趕得，兩折同你收咗去。啊息啊，又系20厘，两次收你嗰首货，息你系俾20厘，我基本上你系冇嘢攞落袋嘅，你只系填咗个即时嘅氹嘅啫。咁但系可能话我唔肯，我唔制，我揾个第二个，揾嚟揾去揾唔到，咪冧咗咯，系咪？咁你所以呢啲嘢基本上事前喺斩仓之前一分钟系冇人会知嘅，同埋斩仓系唔会一日斩晒，系分几日斩嘅通常，因为一间行，譬如佢啲货。佢落咗去三间行嗰度，第一间行斩咗，佢一定会列细咁同第二间行讲㗎。嗱你唔好斩我住呀，嗱你俾多一日半日我。跟住你又会同佢讲11点半。11点之前你搞掂咗呢咁就得啦。11点通常个劇情发展我11点我梗係未搞掂啦，跟住我会系咁喺度捋啦。3点嗱3点。 係啦。3点搞掂 得。 係啦。 咁都通常戲劇發展三年一定唔得㗎啦。跟住你斬啦，去到第三間，我嗰日去喺我度嗰陣時候，我哋咪第三間囉。咁、見到嘅咩係呢？見到嘅情況就係已經俾人斬到一頸血啦。咁佢喺度喺度講電話啦。咁我哋都準備斬㗎啦。係咪？我哋都準備斬㗎啦。不過咪俾多一線機會佢咋嘛。到最後劇情嘅發展梗係冇咗一線機會㗎啦。就 certify 咗佢咋嘛。一定係咁。 喂，但我想問返一個問題。斬嗰其實有鬼人接呀、一定有人接。 冇人接㗎。唔係點會斬到幾十個 percent 碌落嚟呀。 係囉。 冇人接㗎喎。 冇人接㗎。 冇，梗係冇人接啦。有人接就唔會就有人接嘅斬倉。都个动作 action 都叫斩仓，但个效果就冇斩仓嗰样嘢啦。即系譬如我斩咗三格落去，已经好多人接嘅。 系啦，咁就唔系啦。 咁我都可以斩晒、 啊， 我掟晒出去啫。 系啊， 咁就冇意思噶嘛，系咪？吓、啊，咁但系嗰啲股又点会有人接咧？ 我就成日有个唔明嘅问题，就系话你掉晒出去啦。正常你个 market 要接，即系话你有咗个成交，你先 mark 到口价噶嘛。个问题你嗰阵时， 嗰、那个成交喺我度、即系头先咁个例子喺阿的你间公司嗰度，接嗰个咪你咯。 哦， 你将我一下子一分钟之内斩咗八成嘅价，冇人敢喐手接噶嘛。 系啊， 买接得嘅人嗰个咪就系你咯，你咪攞咗个手货咯。 哦，系嘛，明啊。 咁所以点解 臨出事之前， 嗯， 公司就會立咗成班人同佢傾傾偈。嗱，阿 J 所間公司點㗎？ 嗯， 你幫我出面講下啦。阿 D 真係 OK 嘅，你信我啦咁樣。咁希望有日，終有一日，唔知邊日俾人斬嘅時候，都會有啲嘅 market power 或者 market force 去 頂下 嘛， 頂下。 哇，跌咗3%，哇，千年難得一件咁好嘅股跌咁跌成3%，衝入去接。 嗯， 咁即係可能有個稀奇就係話街外錢可能頂得住㗎嘛。 嗯 嗯。 但係我上個禮拜都有講啦。 嗯。 最慘佢嗌嗰啲人頂嗰啲係頂唔住㗎嘛。我上個禮拜咪講咗啦，同一個節目。 嗯、 啊。不過你哋唔知道我講乜咪算啦，唔緊要嘅，講咗出嚟啦。嗯、OK。啊，咁就唔講啦。咁總之你要鬧，哇，點解你推介呢隻嘢啊？點解會冧啊？嗰啲咁樣，你係可以鬧嘅，係冇問題嘅。你鬧大師好，其實好多人都推過呢隻。鬧大師好，鬧咩好，鬧埋我都我冇推過啦。啊，你都可以鬧嘅，冇問題嘅。啲怨婦就係咁樣噶啦，係咪啊？咁但係即係你要識得適可而止。 嗯。 話曬你喺我個場嗰度，阿大師都係啦。阿大師話曬喺我個場嗰度啊。啊，咁你哋開片嘅時候，你單聲等我玩下嘛。咁遲先話俾我聽。 幾好，我搞爛咗啦。 我一講爛咗啦。 我一講假妹就一極，有波妹有韓妹鋪曬上出去，搞爛咗啦即刻。 咁所以就因為呢啲對你個人生係毫無意義嘅。 嗯、 okay， 你喺度網上邊搞啲咁嘅嘢咧，真係冇意思嘅嚇。咁、啊、你要知道，即係跌咗落嚟，大家都唔想。但你要知道，即係點解佢跌落嚟，就是、完全唔係 fundamental 嘅嘢。一間賣馬加斯嘅嘢，咁你今日都賣加斯，你聽日都係賣加斯噶啦。咁、 嗯、 你冇理由突然之間間公司會執笠㗎，即係理論上啊嚇。咁啊會冇理由無端端個股價會跌幾廿個 percent 㗎，所以一定唔係個基本因素嘅問題。 嗯。 咁啊另一隻今日都有人問嘅就係687泰星集團。 哇，乜鬼嘢？ 咁啊泰星集團係乜鬼嘢咧？咁啊我講完之後咧，你會發覺堅嘢嚟㗎。 嗯。 嚇、啊，咁就佢就呢個嘅黑石啊，阿梁錦松啊。以前梁錦松做黑石亞頭㗎嘛，亞太區。咁、佢、就黑石就入咗股呢間公司嘅。 哦。 咁即係有冇機會啊，唔係佢會注資啊，或者係黑石借呢間公司借殼上市啊，唔知。 哦。 啊、但事先張揚嘅事情係咪咁筍呢、 嗯、 啊我又唔好敢點呢啲嘅。 嗯。 啊咁所以就今日都升咗2%啦，咁就係、是、有啲人話要落搭咁樣嚇，咁啊睇下 up to 你啦嚇，呢、啲小注怡情咯， 嗯、 啊，因為如果真係嘅話，都應該爆得幾犀利， 嗯， 黑石喎、啊、大佬， 嗯， 咁另一隻388啦，港交所啦嚇，咁、我就好激嘅， 係啦， 咁、我有啲近排港交所啲輪嘅例子咧， 你啊， 咁我就會喺我唔喺度今日講啦，我今日 up 少少啦，咁我就會喺4月22日啊，下个礼拜三， 系 吓、啊， 下个礼拜二， 咁啊23日啦，礼拜三， 吓， 咁啊，我6:30至到8:30咧，就同 J.P. Morgan 同 D.B.C. 咧会有个 seminar 嘅， 嗯， 吓、啊，咁啊咁啱咧，我又买咗只港交所嘅 J.P. Morgan 嘅轮嘅， 嗯， 又真系 J.P. Morgan 嘅，唔知点解，即系咁巧喎，咁我会到时即系即场系讲解下，即系我个心路历程嘅。咁但系呢只轮我都非常之激烈嘅啫，即激到不得了，今日跌到趴咗喺度啦。咁啊，讲下港交所啦。咁啊，港交所我都写咗一句，就系、是、话好事会自然来嘅吓。咁啊，而家港交所个股价难免系会比较 弱 啲噶啦，因为即系升咗一轮上嚟。咁但系即系会唔会收翻之前个裂口咧？130蚊至140蚊嘅裂口咧，我相信应该唔会收翻住嘅，唔会补翻呢个裂口嘅。知咩叫裂口啊 ，Jace？ 可以讲啊。 好啊， 真系好嘅啫。 即系话咧，即系话，譬如一日即只股本来系5蚊嘅， 嗯， 咁佢第二日咧突然之间有个嗰一晚有个重大利好消息， 嗯，爆， 咁啊第二朝一抢咧就已经10蚊， 嗯， 咁即系喺幅图里边咧会见到5蚊一跳就跳10蚊， 系， 咁嗰个5蚊至10蚊咧就一个叫裂口， 嗯， 系啦，咁一裂口咧。是一啲好迷信嘅嘢啦，佢话好迷信或者係一啲好科学话或者係好技术上嘅嘢啦，就好似一个地心吸力咁样嘅，俾、人感觉就係话譬如你今日5蚊去到10蚊有个裂口喺度啦，跟住譬如你假设过去嗰即係 半年之内佢都喺10蚊、11、12、12、11、10咁样10蚊至12蚊上上落落啦，假设係咁样啦。跟住啲人就会迷信地而觉得呢个股价呢总会有一日唔知几时总会有一日呢係会跌返落5蚊嗰度嘅。 嗯。 就如果你睇幅图就跌返落去嘅话呢就会修复返呢个裂口嘅。 嗯。 嗯。 啊、即你明唔明意思先？ 明啊。 即本来幅图就有个 gap 喺度。 係啦。 佢就会之后呢就会跌返落去呢就会收复个 gap, 就好似地心吸力咁样嘅。 嗯。 咁、啊、但其实系咪咁样呢就唔一定嘅。 唔一定嘅。 如果系咁样嘅话就好鬼大镬㗎，因为香港仲有一个好大嘅裂口未补㗎。 嗯。 就系、是、八七股灾嗰阵。仲、啊、有一个好大裂口㗎。咁如果你真系有个地心吸力嘅话呢因为港股应该会跌返落千零点嗰度呢去补咗个裂口㗎。 嗯， 咁、啊、但系唔会啊，系嘛，系咪？咁、啊、所以但系有好多人都觉得就系话有个裂口就会补噶啦，咁样，咁而家就系啲人就话，因为港交所之前130蚊，咁啊跟住出咗个中国上个礼拜都有讲啦，咪喺度？ 冇啊，冇啊， 互联互通、 啊，未啊，未讲啦，就系 有互联互通，咁、就夹咗上140几蚊，咁中间咪有10蚊有个裂口咯，即系啲人话今次跌落咧就会跌翻落130蚊啦，咁啊收补裂口，我觉得未必会嘅。谂啊讲互联互通啦，咁啊而家真系越嚟越多关于互联互通嘅传闻就出嚟噶啦。你知咩叫互联互通啊？ 有听过，有睇过， 就系咩嚟嘅？ 唔 識講，即其實即係中國同香港個股票市場咧，係一個程度上嘅互聯互通，或者融合咁樣啦，嚇、即係而家國內嘅投資者，即係你知咩 H 股啦，係啦，即係 H 股裏面相應就一定會有隻 A 股啦，嚇、咁你係國內嘅投資者，你用人民幣買嘅 A 股啦，你係香港投資者，你又用港幣去買隻。相应嘅 H 股啦，但系两只股虽然系同一间公司，但系个股价唔同啊嘛，因为两个唔同嘅市场。 系啊， 个互联互通嘅意思就 系 话咧，容许一啲嘅国内嘅投资者嚟香港买 H 股，同时间亦都系容许某啲嘅香港投资者去国内买 A 股，即系话我可以买 H 股之余，我亦都系买 A 股。譬如阿 J 是一个国内人嚟嘅，你系大陆妹嚟嘅，你之前可以买 A 股，你而家都可以通过呢个所谓嘅。沪港通叫沪港通，即系上海同香港嘅通牌咧，就买港股嘅。OK， 咁啊有咩意思咧？咁啊其实即系好 textbook 咁讲啦，就有两个意义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话 AH 股之间嘅差价啦，即系譬如阿 J 四作为大陆妹嘅代表 ，OK， 你本来买紧只 A 股咧系10蚊人民币嘅，我假设个汇价一对一吓，人民币对港纸一对一。你买紧只 A 股系10蚊嘅，但你同一只 H 股咧系2蚊嘅啫，假设，咁但系以往咧，你因为你唔可以落嚟香港买 H 股嘛，所以你焗住买 A 股嘅十蚊嘅 A 股，如果你有机会嚟香港买嘅话咧，咁你梗系沽晒你啲10蚊嗰啲啦，因为香港2蚊啫嘛，平8蚊，系咪？咁啊，所以你又会有个冲动咧，冲嚟香港买啲2蚊，但你就会劈晒啲10蚊啦，咁同一个道理嘅啫。咁如果我系一个香港人，我可以买 H 股，但系我而家都可以买 A 股啦。而如果而家只 H 股即系好似啲内银股咁样咧，譬如系5蚊，但系 A 股咧系3蚊嘅啫。咁我咪掉晒 H 股咯，我咪买 A 股咯，同一间公司，同一只股份，系咪？咁啊，所以个就系 AH 股差价啦。因为之间本来10蚊2蚊，而家因为你会买香港嗰啲2蚊。香港嗰2蚊咪貴3蚊或者4蚊咯，或者同埋你會沽咗啲 A 股10蚊嘅 A 股啊嘛，咁咪沽啊去由10蚊9蚊8蚊個差價就會收窄啦，係明唔明意思？第二樣嘢個意義就係話有啲你想買但又買唔到嘅嘢，就例如咩咧？即係作為大陸妹嘅代表，嚟不嬲都好推崇即香港嘅，覺得匯豐係好犀利嘅，有兩隻獅子喺門口嘅，你好想買匯豐。但你唔係香港人啊嘛，你冇香港户口啊嘛，你買唔到，咁而家你有機會啦，你可以完成你個香港人嘅夢啦，咁嚟沖嚟買匯豐咯，或者你有啲嘅大陸嘅公司你好鍾意嘅，但係佢冇喺 A 股上市嘅，佢就喺香港度上市嘅，即係譬如中移動嗰啲啊，騰訊嗰啲咯，你好鍾意騰訊嘅，你成日玩 QQ， 你覺得好有前景嘅，但你 A 股買唔到，香港有，咁而家你可以落嚟香港，你咪沖嚟香港買騰訊咯。就是呢两个意思嘅，呢两个意义。咁但系呢个互联互通咧，其实即系 basically 你系讲个意义喺度啦。咁但系中间有好多好多嘅细节咧， 系 未讲到嘅。个细节包括系咩咧？第一 就一个我咪讲过咯，上个礼拜套凳啊嘛。 未啊， 佢有讲过。 礼拜 有啊， 礼拜二嗰日未公布消息啊。 有， 唔系，但系佢有讲过 有 似噶。 有啦，好啦，我记得讲过啦 ，J 都记得讲过吓、啊。即系第一样嘢，佢个股份唔系互通啊嘛，记唔记得我讲啊？个股份唔系互通啊，我仲头先仲讲咗咁长时间去解释。 佢唔记得啦。 系啦，佢唔记得咗，原来算啦吓。咁啊，股份唔互通啦，嗱，唔重复呢啲嗱。咁呢两日个事态嘅发展咧，就系、是、话。有一啲嘅新嘅 update 啦，就係話呢阿 Joyce 作為大陸妹嘅代表， 嗯， 你唔需要開一個嘅港股 account，嗯，你用返你本身嘅 A 股 account 呢都可以買㗎啦， 嗯， 好方便啦，咁，啊，你唔需要搵港紙去買，你用人民幣都買得港股㗎啦， 嗯， 即係譬如係100蚊嘅長實你想買嘅，咁你通過你個 A 股 account 呢，佢又會自動幫你唱埋港紙嚟買嘅， 嗯， 但沽嗰陣時候咧，你又唔會攞翻港紙，我都會幫你唱翻人民幣飛翻嚟嘅。咁就係、是防止一樣嘢咧，你又利用呢個互聯互通咧，你又走啲人民幣出街嚇，啊，因為國內其實一樣嘢搞咗幾十年嘅，就係唔想你將啲人民幣換曬做外幣啊嘛，係嚇，咁啊依個資本帳嘅問題啦，咁啊而家話你。我幫你對人民幣買港股，你沽咗之後咧，我都會對人民幣俾翻你。你人民幣交人民幣嘅啫， 嗯， 啊，你唔會走資噶啦。嚇，啊，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哇，其實都好多樣嘢嘅。等我要諗一諗先。第二樣而家傳聞講出嚟咧，就係有個限額嘅。 嗯， 啊，唔係有個限額，係105億嘅每日個 quota。咁但係即係何為呢個 quota 咧？即係譬如一開始嘅時候，阿迪買咗105億噶啦， 嗯， 好啦，有錢嘅迪105億，我買曬港股，咁嗰日就冇噶啦。阿 J 四想買都冇噶啦， 係啦， 因為佢已經用曬 quota。咁，嗯，但係 quota 就有問題出現啦。呢，這個 quota 係一個 net 數啊，淨係一個嘅 aggregate 嘅 buy order 咧。 嗯， 啊，即係譬如阿迪一個105億買咗，咁阿 Jace 話想買，咁話唔得，阿迪買曬㗎啦 quota。咁，嗯，假設三個字之後，阿迪估咗50億出嚟，咁阿 Jace 買唔買得咧？ 係啦， 唔知， 冇錯， 係唔知嘅。 嗯 ，OK， 啊，咁如果買得嘅時候，你又麻煩喎，啊。咁啊話今日因為。你又唔知阿迪會唔會沽啊嘛？ 係。 咁啊，不如阿 Jace 啊排定隊咯。 咁你排隊跟住就唔知個價噶嘛？ 係，唔係，就算嗱，譬如匯豐咁樣80蚊，阿 Jace 87蚊想買匯豐，咁阿迪大80蚊咧，就105億嘅錢咧就買曬啦。 嗯。 咁你排唔排咗80蚊咧？嗱，咁如果你係 let 個數，即係阿迪如果持真正係跟住沽翻出嚟嘅話咧，有個 let 嘅數，即係105億以下啦，你有位咧，你都可以買嘅話，咁你個。隊你排唔排呢你個牌。如果你排咗喺度譬如第三個人就係你㗎啦 ,80 蚊沽緊落去㗎啦就會到你㗎啦。但係阿迪又冇沽貨喎即係你買唔到㗎喎。 嗯。 但你個牌就喺度喎。 嗯。 咁就跳過去啦。 係啦。 或者你個牌紅色咗去呢 嗯。 即係我俾唔到你嘅因為你冇高塔。係。咁好複雜囉件事咁好麻煩囉。 係。 咁但係如果要鬥快嘅話點鬥快法呢 搶高個價。 唔係搶高個價，而係因為即係你知道，即係喺個 operation wise 嘅情況咧，就基本上9:15就有個盤前交易啦。係啊，咁係啦，第一啱喎，你講啊，係咪我你105億嘅，你同阿 Jace 鬥搶高，我立曬個105億，我今日唔俾阿 Jace 買。 我唔係81啦，我上84啦。 你上84， 咁你個牌一定彈到 86蚊， 老遠咁高，係啦，咁樣搶 啦。好啦，個問題就出現啦。因為而家你係聯合咗好多間國內嘅證券公司都可以做呢樣嘢，咁佢哋嗰個嘅 system 嗰個技術嘅考慮，佢做唔做呢樣嘢咧？ 嗯， 冧咗機咁點咧？ 個 server 俾唔俾合到咧？ 係啦，冧咗機咁點咧？同埋呢個互聯互通，起碼都有一啲嘅系統上面嘅聯繫嘅。 嗯， 啊，咁你 package 咗一堆嘅 order 翻嚟，我點掉落去港交所度咧？或者嗰啲股票行點樣掉落去香港嘅股票行嗰度咧？ 嗯。 系咪吓？咁，啊，中间有好多技术上嘅问题要考虑，咁所以点解呢个嘅互联互通要搞半年先至会通呢 嗯， 就系因为即系我依个以下嘅就纯粹我推测，就系，是，基本上呢单嘢就系中国政府，即系中央或者系喺博鳌论坛啦，李克强唔知屎忽痕谂起咗，今日跟住就 call 下上海证监。跟住上一陣間話，誒一定話得噶嘛，一定話做得噶嘛，咁啊做啦，咁啊打電話落去港交所嗰度，港交所一定話得噶，李小嘉嚇，一定話冇問題噶，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技术问题，就是港交所要差不多要半年的时间才可以搞定个技术问题，是通到那个 system。 我就觉得这件事呢事前一定是放了少少风的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个 system 的 technical 上呢就当然是要时间去解决了，但是我觉得最后呢是没有我们想到很复杂的，即是没有我们想到很复杂成件事是什么，就是说应该是很单向地很直接，啲人一拍个价落嚟买就买到，估就估到。 这个是那个 dealing platform 的问题，是简单的。但是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国内那些的 account opening 呢是跟一个 investor code 的。 嗯， 吓，你唔同香港咁样话，的你开咗 account 喺银河嗰度，咁银河有个 account number 俾你，咁但喺国内你唔系嘅，你同阿 Jason 有个自己嘅 investor code， 譬如阿的你系123啊 ，Jason 456，咁呢个123456咧就跟你一世嘅， 嗯， 吓，咁你用123去银河嗰度，你去海通嗰度，阿 Jason 去交行嗰度，又去边个嗰度，都系用嗰个 number 噶啦，吓，咁如果外 park 嘅话，因为而家个 procedure 就系、是、阿的你要买，你就揾你间 A 股嗰个 booker。跟住接咗啲香港 order 呢就落返佢去香港嗰间同一间公司，譬如你喺银河嘅，你去咗北京银河嗰度，你不嬲嘅北京银河 A 股有个 account 㗎啦，你嗰度买，跟住北京银河就要掉落嚟香港银河嗰度做嘅。咁呢度有个 system 嘅联系。个 system 可能系 separate 独立嘅 system 嚟嘅。因为嗰个 account number 同埋 investor code 系唔同嘅、嗯。我哋香港嗰啲系全部系跟 account number。阿 J 使我哋公司譬如 12345, 喺另一间公司系 45678, 咁系唔同嘅。咁、所以係好多有啲 technical 嘅問題要解決嘅，唔係咁簡單㗎。你落個盤好簡單啦、我啲電腦撳㗎搞掂啦，但係盤後面有好多嘢做。咁所以成件事俾我覺得就係話，其實有個霸王硬上弓就係、是、上交所打電話俾港交所，哎呀公話互聯互通啊，咁每日105億，有中間有200多隻股可以做嘅，得啦搞掂。咁就港交所李小佳話係呀係呀係呀，跟住就出事啦。咁 system 点样通法呢，咁所以要半年啦、因为照常理嚟讲呢，如果系以中国政府嘅做法呢，系应该系即系所有影都系安排好晒，后面已经做好晒，你话行就下个礼拜 呢件事急 系 啦，同埋港 交所系因为呢件事停咗一日半嘅牌嘅， 系啊， 咁其实佢系不嬲佢都唔使停牌嘅呢啲嘢， 嗯， 就算嗰阵时港股直通车讲到几 billy bar 都冇停， 都冇停牌啊， 系咪？咁所以就我觉得呢件事都系唉好霸王硬上弓，一做啦，唉去开波咁，咁啊，跟住发觉濑嘢出事，咁啊半年搞掂佢，咁所以而家呢个半年嘅时间里边咩事都会发生嘅，对于港交所好嘅嘢。有都系谂嘅，嗱，因为深圳交易所未出声啦， 系啊，我觉得 深交所会唔会出声，话又要预谋玩，咁如果又 OK 嘅话，对港交所可能系好事噶。 因为啊，系咪周松江啊？ 系周松江。 周松江讲咗啦，即系除咗上交所之外，我哋亦都有可能有机会同深交所。 即系呢条友系屎忽鬼啊！即系人哋深交所都未出声，你又出咩声？ 佢出咗声咯。 如果深交所就人声话，系我又要玩，你上交所105亿，我都要翻70亿，咁啊对港交所好事嚟嘅。 对 ，OK， 第一样嘢。第二樣嘢就係、即係講要互聯互通，就係話會唔會增加額度呢？ 嗯， 啊，即係而家流咗出嚟咧，105億啊，國內市民咧就國內股民咧非常之歡迎，非常之著樣，但係佢哋要求咧覺得105億太少，不如加到300億啦。咁啲傳聞會好多 on and off 嚟緊嗰幾個月，咁啊對港交所應該會有幫助嘅。 嗯，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技術上互聯互通出咗嚟之後，對港交所一個成交量嘅變化咪真係會有幫助咧？係唔知嘅，因為數字上就一定會係，因為你冇假設。因为我唔相信每日会做到105亿嘅，但都会唔系105亿，但都会多咗噶嘛， 多咗 啲国内人落嚟噶嘛，咁多咗就系多咗噶啦。如果你假设系100亿嘅话，咁而家港股成交每日都系700亿，即系多咗1/7嘅成交，其实系多嘅。 仲要人， 但系咪真系咁多咧？ 嗯， 叻翻出嚟条数系咪真系咁多咧？唔知嘅。 嗯，我觉得 at least 多1/10咯，即系 around 70亿人仔。 你而家咁講嘅多咗就係話有啲國內人會多咗落嚟香港啫嘛，買港股嘛，所以多成交嘛，多咗1蚊係多咗啦，多咗70亿又係多咗啦，多咗100亿都係多咗。但如果你睇港交所個成交個變化嘅話呢，亦都唔排除有啲香港人唔炒港股走出去 A 股㗎嘛。 你可以咁講， 係咪啊？ 你可以咁講。 所以呢樣嘢就要睇個 A 股嘅獨特性啦。即係啱啱講過啦，譬如阿 J 係一個大老妹嘅代表，佢好鍾意騰訊。哇！佢 QQ 微信乜都玩嘅，佢恨咗好耐嘅，终于有机会啦，佢成副身家105亿日日啦，一日你多105亿真係爽到爆，就落晒嚟香港买㗎啦，咁香港就多105亿成交啦，係咪？但我作为香港仔嘅代表啦，我最憎港股嘅，但我焗住我都係炒港股啦以前。咁但係而家我有 A 股，我好鍾意茅台嘅。我日飲夜飲嘅。我茅台朗口嘅吹呀。咁我又拎105亿，我喺港股裏面我 cut 105亿嘅成交。我唔買105亿，我唔買港股以後。我淨係買茅台。咁香港多咗阿 J 就105亿。就少咗我105亿㗎喎，你明唔明意思呀？因為而家互聯互通 嘛。我明白啊，我明白啊。 所以對港交所嘅成交變化係咪一定係正，或者正幾多呢？我相信係正嘅，但正數係幾多呢我係唔知嘅，就係冇得估嘅條數。 冇得估嘅 冇得估，但後面嗰個 technical 嘅 support 呢就一定係好多嘢要做㗎。咁同埋仲有好多想像空間㗎。 因為個想像空間會好大添。 想像空間會好大㗎。 即係如果你話個你頭先講到嘅耀川講到嘅 A 股嘅獨特性，即不如咁樣講返啦，係關乎於香港 H 股嘅獨特性啦，又或者成個香港嘅 market 啦，我會覺得吸引度嚟講你係會大，有可能大過即上面 A 股市場嘅。頭先都講過啦，中移動冇啦，騰訊冇啦，即呢一集嘅例子啦。第二樣嘢可能係仲可以維繫到一段時間嘅，假如互聯互通嘅一大批嘅股票就係賭業股， 係呢啲都係香港嘅 呢啲 unit， 係即係獨特性嘅問題啊嘛， 獨特性嚟嘅，大家都有個獨特性， 係啦， 即係 A 股都有啱講茅台白酒股、A 股裏面嘅軍工股、A 股裏面某啲嘅中藥股，香港都冇嘅、 但 係好炒得嘅。 我聽到即係開頭我會覺得好奇怪嘅，就係話個安排係不足嘅。即不足嘅意思就係話唔同以前寫好曬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後面試好曬先講出嚟，唔係咁樣。今次係發覺咦點解會有段時間有段時期要預備嘅呢？但個問題就係話我諗佢哋都諗緊一樣嘢，就係做唔做一點、當扯高度或者有部即係可以做到嘅時候，喺香港嘅市場扯高度上去嘅時候、會唔會變相地到時嘅股勢就係話A 股市場偏低呢估值，跟住扮大家咁樣扯，跟住又走扯返上去。 希望有咁嘅一日，但我唔覺得呢一日會出現囉。即係你頭先咁講就係話嘩香港有佢個獨特性， A 股有佢獨特性，係嘅真係 ,ok, 冇人會懷疑呢樣嘢。但阿 J 作為一個大陸妹嘅代表啦，咁終於有機會買騰訊喎，好開心啦，喺村頭嗰度呢就喺度講啦，同村尾嘅阿迪作為大陸仔嘅代表，哎呀的，我終於可以買到騰訊啦，好開心啊，因為有互聯互通，跟住一齊落去買啦咁樣。跟住阿的大陸仔代表話啦，我一早喺香港買緊啦。佢三年前阿的已經通過呢個自由行嚟咗香港嗰度買 shopping 之餘，順便開埋 account 已經炒緊港股㗎喇喎。所以其實有部分嘅國內投資其實已經係炒緊港股㗎嘛。是不是正如香港人一樣的，你說香港人很恨 A 股，是有部分人很恨炒 A 股，但是香港人其實是開到 A 股 account 的咯。 香港人是 其實是開到 A 股 account， 開到 A 股， 其實有部分香港人都已經炒 A 股 account。 當然如果有互聯互通大家不需要煩啦，但直頭可以合法正常途徑解決了它，是不是？但是這個 demand 會有多大呢？沒得估計。 系啦，我都同意嘅，就系香港人对于 A 股个 market 个 demand 有几大系一个疑问。 即系唔知，但系你话有啲品种系有嘅， 系啦， 即系譬如军工股。 军工系一个， 系我哋好想以前好成日都话想炒军工股，但系就香港嗰啲军工股系流嘅，咁而家会唔会好大嘅 demand 落喺军工股咧？我唔知啊，咁但系啲值得期待。咁但系我想讲嘅，即系关于港交所嘅，就唔系呢啲咁嘅turnover 嘅 concept， 而係後面大家互聯互通之後嘅 個 story， 個 story 嘅嘢。嗱，第一樣嘢就係啱講啦，個額度可能會增加啦，即係可以買股票，可能嗰個幅度可以，即係個數目可以增加啦。另外嘅就係話，即係譬如一啲嘅新股啊，或者批股啊，咁國內人都可以參與啦。嚟緊，其實我之前都講過話，我會長揸只港交所嘅，點解原因我都冇講㗎，我都唔打算講㗎，出咗嚟先講啦。即係我覺得有啲嘢 比起互聯互通對港交所嚟講係更加有意義同埋有深度嘅，即係我一路都諗緊呢樣嘢嘅，咁所以我仍然係堅持港交所你可以長揸嘅，咁但短炒就應該冇一位㗎啦，因為即係好多人都估話去到半年之後咧，嗰啲 AH 股差價咧就會收窄啦，因為啲大陸人可以落嚟香港啦， 唔會啊，我覺得 係唔會嘅， 唔會啊， 係唔會。上個禮拜咁講，你除非你股份可以互通，你淨係錢互通係冇用嘅。 淨係講四大行，講四大行一定唔會啊。 係啦，咁同埋對於一啲嘅海外投資者，咁佢以前想買 A 股，即係啲機構投資者啊，咁佢而家終於如願以償可以買啦。咁亦都會衍生好多問題，有 valuation 嘅問題嘅。因為即係對於即係大中華區嘅基金經理嚟講咧，佢嗰個嘅估值嗰個評算點咧，一定喺以香港為中心嘅。香港十倍 PE 就十倍 PE 咁樣。但係如果嚟緊佢都可以好自由咁買 A 股嘅話，而佢個 weighting 嘅比重落咗 A 股嘅話咧，佢個 valuation system 咧無可否認地咧係會傾向咗 A 股啊。呢樣嘢係對港股係可能會不利嘅。系可能会不利嘅，咁但系会唔会发生系唔知嘅， 唔知 系冇人会知道咩事会发生。OK， 你想问啲一定知嗰啲咧，你问阿沈大师嗰啲攻击沈大师嗰啲啊，即系扮日本妹嗰啲啦，即系佢，我觉得佢系乜都知嘅。佢又讲到人哋乜都唔知啊嘛，即系佢应该乜都知啦。咁你问嗰啲得啦，咁我呢啲都系纯粹都系估下估下嘅啫。有错你唔好闹我，我都唔知噶吓。我谂港交所都未知发生咩事。 唔系我，但系我自己会咁样睇法嘅，即系港交所成个 story 就会变咗噶啦。咁第一样嘢，由过去所谓嘅香港嘅一个 market 啦，可能六七百万人口啦，突然之间放开，其实又变成为十几亿人口啦。 系好多，好 即 系变化好大。 呢个系第一样嘢啦，好啦。第二样嘢嘅就话，究竟嚟紧可能一啲新股个上市嘅程序会唔会？唔需要咁煩咧，就係、是、兩地 AH 基本上同一時間可以上咧，方便咗好多。呢、這個唔知 ，OK。 如果係咁嘅話，譬如我係國內人，我唔抽只 A 股，我抽 H 股，咁又點咧？ 係啦。 有冇先后次序咧？你係國內人嘅，你可以雖然而家你係互聯互通，你可以買港股，但你抽新股，你都要先抽 A 股，使唔使咁樣咧？ 系啦， 唔知嘅， 唔知嘅。咁但系你话个 story 上就多咗好多嘢讲噶啦。 因为咧啱讲嘅 valuation system 咧个改变咧系可大可小嘅，因为你知道国内 A 股里边咧基本上冇咩嘅所谓嘅估值嘅，纯炒、纯睇气氛嘅啫。咁但系起码嚟讲，香港都有几廿年叫估值嘅东西去做个街拉。咁如果你话基金经理系已经系摒弃咗个香港嘅估值嘅 system 去走咗去大陆嘅嗰个 system 嘅话咧，系对香港嗰个股票市场咧一个好根本性嘅影响嘅。 我谂 呢个影响系唔系噶，基金经理一定会即刻见风使嚟嘅。以往我净系我要睇好大陆，我净系买到香港嘅，而家可以买 A 股，佢唔会理香港噶啦。佢唔会理香港㗎喇。我直接我梗係买 A 股啦。咁呢样嘢牵涉到两地嗰个投资者个群体嗰个融合性啦。呢样嘢更加复杂嘅，有排讲㗎喇。咁所以即係我 conclude 咁讲啦。即係如果你半年之内你係諗住炒啲咩 AH 股差价就会收窄啊，暴定啲咁样话呢，我觉得你即係呢方面你唔好諗太多啦。 但股价我就觉得短期内啦，即係我諗137至到155呢啲位啦，即因为第一样嘢就係150几蚊政府嗰手货呢，即係你当收埋息嘅话呢，呢啲位就还晒㗎啦，清晒㗎啦，有钱赚㗎啦。咁但係当年呢个重蟹区呢就係150蚊楼上至到175蚊嘅。 係呢个大位。 即係呢25蚊呢，我諗即係除非個市真係好好，又或者突然間講到嘅係，喂，唔即係正如我哋公布咗消息嘅時候，解決曬所有問題啦，可能一日唔係105添，可能係直情係去到300億添，成嚿錢可以拍落嚟嘅，唔理嘅時候，咁呢啲另計。但係你話呢25蚊個 gap 位咧，當年係殺咗好多喺度嘅。 即係咁講啦，如果我頭先我一路心裏邊諗嘅嘢，即係港交所嘅變化係成真嘅話，其實唔係港交所嘅變化，係中國政府嘅一嘅變化係成真嘅話咧，我其實我係睇港交所去到200幾蚊嘅。 同意。 但係呢，但係你冇可能同意咧，因為你唔知道我講咩嘅，我唔會講出嚟嘅呢樣嘢。OK， 咁啊， 我就覺得有十幾億人口個 market 就係咁炒翻上去嘅喎，炒翻上以前啲位置。 知啊，我希望佢成真啦。咁啊，所以就。 睇下點囉。 喂，但係講多 股票嘅世界 多少少 玩㗎啦。 我突然間通咗呢，就係佢公布咗之後呢，其實可以就係話解釋到騰訊點解要拆細。 我咁又唔關事嘅， 我覺得 多咗， 我對呢件事 諗多咗，覺得你 係啊， 完全你諗多咗。咁啊，睇下講一講大市啦。我覺得個市今日都好啊，跌咗300多點， 上翻落嚟 嚇，差唔多啦，23,600咗緊 ，OK 啦，應該。 哇！啲券商股跌到趴街喎，但係 梗係趴街啦， 係咯， 唔係呢個嘅 上個禮 抽水話嗰只咩？國泰君安抽水 啊嘛， 係咯，反正都係抽噶啦。吓、啊！你好过同人逼啊，迟啲大把大把会抽水嘅， 系 系嘛？起码去抽咗先啦。 上个礼拜你公司升到5.8毫几， 嗱、啊，第一上海望居咯， 又落翻落嚟。 今日跌10%几，话你有冇抽水？你要跌10%几，嗰只国泰君安跌7%几，但系抽几亿翻嚟嘛？ 系啊， 跌得过瘾咯，系嘛？傻傻地嘅真系 OK， 吓咁啊，好啊。 市况点啊？ 市况啊，23,600买。 23,600买， 系啊， 236， 乜26啊？26 买，26啊 ，OK， 买咗跌落去嘅，你咪闹下沈大师咯。 好，好，过佢嗰场， 沈大师叫我讲，系过佢嗰场， 过佢张都闹你系啦。 生性啊，你哋，唉，成日玩埋啲咩网上游戏，叫嚟打 Candy Crush 噶啦。 好啦，好啦，时间，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